家走近你，靠近你，扫除那黑夜的迷雾，翻开海，崭新的历史，我们大家仰望你。人心

上写着大世界，我也渴望看看风雨变变风雨变风雨风雨变风雨变化于舞蹈中，山溜溜山溜溜山溜溜溜啊，山溜溜山溜溜山溜溜溜溜啊，我是我是那山的太子， 太子哟， 万山之中雄赳赳， 赳赳赳， 想想童年看现在， 想想童年看现在， 一曲山歌唱不休，唱不休，唱不休，唱不休，唱不休，唱不休，唱不休，唱不休。 一起住， 一起住， 一

云这样圣洁，没见过积雪这样无瑕。